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新香港人之論調,我不知道香港的學者這幾天都很少 有什麼所謂的論述 沒什麼,這件事挺有趣的 可能覺得無傷大雅他覺得是看多幾年因為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沒有什麼感覺尤其一些覺得包容論的人士他會覺得這些反而是自然不過的事又不需要大驚小怪他一定會好像我節目開頭的時候 引翻喺大陸,而家嘅東莞嘅例子同你講,冇咩事嘅啫,一樣嘢呢只係呢係一個社會和諧融合嘅一個類似係一個口號,亦都唔會有產生咩實質嘅影響,但頭先我所講,如果你推想10年8載之後,有一隻社會上嘅精英,呢隻精英可能係來自大陸 來到香港已經有香港身份證亦都在所謂政界已經是崭露頭角但他真的成立一個新香港人黨現在我落時間郎新香港人黨成立這個都成數都頗高他以新香港人的權益作為他的政黨的政綱你想像一下如果新香港人黨成立之後 所產生的影響或者新香港人黨會不會進而可以推舉到一些人進入未來普選特首的候選名單而進而成為特首如果有一個新香港人真的成為特首之後整個香港的政綱或者他的施政或者他所有 文字也好,簡體字也好,教學語言也好 一個180度的改變 有沒有可能呢? 有可能 以一個常理來推斷 這個新香港人的論述是出於梁振英上台之後 所提倡的叫港人優先的反彈 所以我一年多之前,我一聽到梁振英說港人優先 我說糟糕了,你死了 我不知道梁振英這樣說什麼動機 他是對中國政治的無知和麻木 人民認為三流智囊 現在反大陸,香港人說大陸資金來炒樓炒得很厲害 頂住先,叫港人優先 你叫港人優先,行 我就弄個新香港人出來所以新香港人這個名詞是對抗梁班子年多之前所提出的叫港人優先的一個武器一個思想論述的武器你一說到新香港人你這個港人優先就即借因為你說港人優先哪種港人優先 我個話俾你聽,新香港人優先得唔得先?得㗎,將來會發生嘅。啊?新舊交替。嗯。好嗎?以新代舊。或者你會將來嘅國民教育,再推行嘅時候。你話要優先嘛,但你要講個優質嘛,你要分優劣,同埋優先同埋後,同埋呢個後來嘛,你分嘛。嗯。你去differentiate嘛。 我有份我告訴你有隻叫新香港人不止的你想像一下如果將來的學校又幼稚園開始他以做新香港人為榮可能是本來你是香港出生的你都要自己認是新香港人他沒有以舊香港人為恥他沒有我先說是叫以做一個新香港人為榮為榮 推這個意識形態 過得三五年既然有一隻新香港人為榮那舊香港人你追不上 你敢不敢認是舊香港人,或者自己假裝是新香港人呢? 這就是寓意學,你想假裝呢? 你假裝不假裝得像呢? 我承不承認你是呢? 你的出身,你以前的歷史,你的言行 我說你不是新香港人 這是1975年,月共打入西貢 1976年赤簡刀金邊做的都是同一樣嘢。係呀。唔好笑啊。你覺得好好笑。隨時會發生。好多人覺得好好笑。隨時會發生。由教育開始,教你用以新香港人為榮。開始。舊簡普寨人,新簡普寨人。 恭喜你,所以這個 我都覺得梁班子當時提出港人優先,很有問題 但你看一年之前的輿論,個個拍手 對,是要照顧香港人 上面有人已經黑臉、秒嘴 你這群盲毛還不知道 但他不提出,他有什麼選擇呢? 你的資金、下來搶奶粉、炒地等,每次都是這樣 是不能改正的在現在這個形勢之下他連限奶令都設不到你設不到的梁振英是設不到的還有幼稚園的園區優先其實一樣的還有他競選的時候有人問過他有知道香港利益和大陸已經衝突的時候你站在哪邊這些問題共產黨聽起來是極之不適合極之不老禮 你看你掀翻梁振英當時的答案以及唐英年是什麼所以為何會有一個新香港人論一點都不奇怪以共產黨來說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玩港人優先港人港地叫做港委港同幼稚園那些位置現在叫本區優先 在他的世界上來說裡面來說只有革命優先工農兵優先你未死過所以對香港人我不喜歡你說這些話但不行其實你經常叫港人港人他已經不喜歡聽一早已經是所以香港人現在質問梁振英請問你港人優先有什麼更加詳細的論述呢因為梁振英是一個論述專家這麼多年他有很多看法 <笑>出過書曾蔭權就沒有論述曾蔭權不懂回答這個問題不奇怪他是香港人他從頭到尾都當自己是寂寞的推銷員但現在這個梁特不是知識分子型做很多論述出過書<笑> 如果問問他們什麼來的我想問我不知道什麼叫港人優先我真的不知道而且他對於新香港人論他都未有回應或者他都答不到因為中國人近六七十年的論述是得淡少譬如說1975年興過一個叫《儒法鬥爭》 整個知識界香港包括香港的左派大學裏面都有大學跟著來說原來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很簡單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儒家和法家然後他將所有的人歸為儒家和法家王安石故之言法家司馬光是儒家李白就是法家道普就是儒家 他有什麼證據呢? 道普是一個很想做官的人亦是一個維護他在你的詩裏面發現很多證據覺得你道普是在維護地主封建階級這些是唯物史官什麼都將一個公式找歷史的人物事情一來這也不是唯物史官這些不知道是什麼史官 這叫黑白二分的史官例如曹操認為是法家劉備就是儒家因為劉備代表劉姓漢室之後而曹操是散漢在那時來說是一個推翻劉氏家族江山的人所以就算曹操本身是一個軍閥相對來說他是一個 法家， 而且他上台之後說,我負天下人 不過是天下人負我。 他實行那種對知識分子那種趕盡殺絕， 不是趕盡殺絕,那種迫害 都是與秦始皇有相同對同之餘。 秦始皇是一個李斯和荀子一直下來,他是法家。 一旦儒法鬥爭， 一旦儒法兩分,就一定會定誰善誰惡。 當時的毛澤東就說,法家就是進步,儒家就是反動。 因為儒家是封建。封建。 一個君臣父子的社會。 網絡給1903。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因為香港這方面幾十年是一個很功利的生意,出入口港。 香港的教育一向都是K型的， 是重理工、金融管理等賺到錢的學科。 幾十年來,文科不受重視。 這也不像香港,全中國 自從洋務運動之後都是這樣,五四運動都是這樣。 造成大多數中國人的人文和哲學訓練不足， 邏輯思維薄弱。 雖然你不要以為每個人可以考數學考到科A， 你的數學A等於你鋼琴彈到8級一樣， 只不過是一個技術的成績。 他沒有將不能夠將數學裡面的精神融匯下來做人，以及抗拒一些強詞奪理的思想。即是等於你鋼琴8級沒用，鋼琴8級你是一個技匠，你不是一個藝術家。很多鋼琴8級的人，但你叫他彈蕭邦，他彈出感情。 他是彈出教鋼琴教師移植給他的音符的記憶，哪裏輕哪裏重哪裏快哪裏慢，這樣就8級了。所以香港很多這些人對這方面，因為如果讀理科或工程出身的那些， 他很容易跌入陷阱，他會根據一些已經成立或設立的制度或政策之下，用他認為的邏輯思維去判斷很多事情。但很多讀文科或哲學的人，他會問原頭，例如基本法。現在的例子很好，譬如普選那些，讀理科的人會很簡單。 你不要理會他的真心還是假意，他就說一定要跟基本法。但如果你稍微有些文科的邏輯訓練，你就會問回頭，基本法為何要這樣立，或者立的時候基本法有提供一個確切的答案，或者他的與理分析，基本法裡面的字眼究竟是 準確的意思是什麼呢？什麼叫做代表性？廣泛代表性，什麼叫廣泛代表性？廣泛民主程序，什麼叫代表性？什麼叫廣泛？哲學，邏輯其實就是要這種語理分析。毛澤東最討厭讀文科的人就是這個意思。理工那些他都討厭，但不及 不夠爭讀文學、歷史、哲學，因為你問太多問題。其實如果中國人社會的老闆都不喜歡文科人，因為你會問他，他下命令給你，毛澤東。他可以龍門任他擺，但如果你文科人，你往往會追問到底，你究竟 那些老闆也未必沒那麼深，他只是覺得文科不知道是甚麼。你讀什麼拉丁文、地理、美術史，你現在去企業應徵那些三、四十歲的 human resources 那些阿太那麼披肩， 其實是什麼來建工讀那科什麼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想請行政管理的cadet這讀科美術史不適合我們請你另謀高就但在英國、歐洲就不是這樣這是中國人自己的那種 啊,我總感覺根深蒂固的種意識。嗯。所以呢,你做編劇你知,喺中國人寫的劇本值幾錢?最唔值錢,最唔值錢。啊?就算導演都唔值錢啦。作家都唔值錢啦。哎呀。啊?村上春樹在日本搵幾錢?香港你一路向咩又搵幾多? 你大陸一個國什麼一年賺一千萬覺得很開心你這麼容易滿足以你余秋雨或郭敬明在美國至少10億身家你有嗎日本一個名歌手他出一隻碟 基本上他過世了過世不用再做你倫敦宮去哪裡使鬼還唱不用的谷川新思那些不用做幾年就不用做因為這些文明國家他是非常尊重文化人、藝術家、思想家因為他們知道一個社會好像種菜養雞 可以培養500個會計師、1000個醫生、600個律師 但是川端康成只有一個黑澤明只有一個莎士比亞在英國500年只有一個如果你這樣說如果這麼尊重文人或劇本現在人民幣上的那些就不是工農兵應該是田漢不用田漢田漢很差馬屈原、李白但你看看歐洲人家以前馬克 那些法郎、伯庚斯、英鎊都是南丁格爾、這些叫humanities人民的貢獻這些你跟中國人說他不明白他覺得要有什麼用不是讀今時今日的父母都是你去讀文科和理科或者雙科他一定選雙科你理科都一般的現在外國的大學、英國、美國那些大學的雙科一開始只是為中國人而設哪有鬼仔讀的你自己數一下多少個鬼仔不會讀雙科尤其是MBA 全部被亞洲所謂新興國家鬼仔使讀MBA 我告訴你讀通沙劇就MBA全部都懂讀通《紅樓夢》加《三國演義》他不當是行政管理就懂讀什麼MBA他要量化他用模特兒所以這個世界什麼國家是高等什麼社會是低等 就好像新香港人和舊香港人,就是有一條界線 我現在就classify 所以這些是不能說的 所以他將你這些東西暗中區分 都很自然不奇怪,總之你預說10年就太長 孔子也有說,上智就下愚 上面的人 就有智慧將來就是新香港人下等人就是愚昧孔子還應該不會新香港人管理舊香港人一定會是這樣怎樣為之新怎樣為之舊我現在不說你自己去領會這些對於一本讀過英國小說歐威爾的1984的人全部明白了 通了某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那個動物農莊那本通俗一點一九八四深一點還有你看一些其他十九世紀托克維爾的法國大革命還有很多論著講極權這些方面的修養多很多東西都想得通 所以現在這個世界當然都立立亂了你說奧巴馬一上台立即說建立一隻叫新美國人 我想他半年就被人對倒了，他夠不夠膽？不可能在美國的時候，你第一次黑人當選，你夠不夠膽上台就說你現在要一隻新美國人，我看你真是死無葬身之地，所以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死字怎麼寫，不知道這條繩子 現在不收，現在是很鬆地跌在周圍，你以為無傷大雅，現在新香港人這條繩子如果要收，不是不是上面說先的，那時候七八十年代有個新香港和盟定什麼不知道什麼，那些香港有一班知識分子，坐在吹水那些太平山學會還是新香港都在說97之後怎麼有個新香港，好，現在你得到了，恭喜了，好，時間差不多，星期一晚光明頂再會。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繼續決戰光明頂。